倒港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来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样迟咗开始，迟咗开始系因为咩咧？因为重播昨晚粵語政治咧就長咗，但都唔得啦，要硬 cut 啦。大家再想聽吳文遠嘅咧，就自己揾翻重温嚟睇，就冇辦法啦。咁樣，我、原播曬嘅，原來我哋係、我都唔知添。哇，原來我咁、都唔係好耐嘅咁樣，咁、所以遲咗少少。咁今朝就冇大亨啦，咁樣咁就因為工作都係繁忙啦，咁、樣咁就唔知係咪睇波喺暴露日，暴露日唔好再講落去， 暴露嘢啊！ 即係咁樣呀，冇講，叫你冇講，你好忍唔到。咁你唔知咩事啊？你唔知咩事啊？你有睇有睇啦。今朝發生咗個小嘅笑話啦，就係咁即係尋日咧就有提到，即係如果你有睇點五集啊，尋日係三百九啊幾點五集咁樣，咁啊有提咧，阿湯姆同阿波球就點樣關於個 Jot Notes 嘅一個心得啊嘛，咁樣咁你咁啊最終你唔理佢走咗 佢， 最終你。你嘅心路歷程係點？ 唔係，因為嗰陣大家拍緊片，咁跟住咧，我諗住大家拍完片，咁我咁樣行開啦。但點知原來雙傑先係真正拍緊嗰個嚟嘅。 哦，哦，即係營造咗你係唔理佢走。其實你見到大亨拍完啦，係 啦，覺得佢停咗機咁咪行開咯。但點知原來雙傑 戲都做完咯， 係啊， 戲都做完，你託咩同你阿叔講嘢咁？原來係咁，因為淨係講咧，即係尋日講點樣 highlight 頭條，跟住今日咧，今日好笑，臨開節目之前咧，咁啊再 review 翻一次有咩頭條啦。跟住阿譚仔就大，今日譚仔退咪，今日主持就係阿康同埋阿日朗咁样，跟住咁就大声嗌，边几个头条？跟住明报、苹果话做咩啊？ 佢话明报同苹果系废。 明报吓呢度啊，冇 highlight 真系 系啦， 两张一份写明啊 嘛。哎呀， 我 highlight 晒佢 啦。 哎呀， 你啱啊，你下次我就 highlight 翻，我画晒成张再俾你睇。今朝咁啊，再 run 一次，咁咧就嗱，《都市日报》。都市日报、城报、苹果、明报，咁啊大嗌呢四份报纸嘅头条都系废嘅，咁样我即刻突然间谂一谂，边吓、啊、你点会有一个咁嘅判断嘅咧？因为淡仔好少做评论噶嘛，咁样点解突然间好凶狠地做一个评论，就系、是、呢四份报纸嘅头条系废嘅，咁我突然间。煙彈啊！點解賣廣告咩個頭條？定係講熒光筆嘅害處咧？唔係喎，咁樣原來係講關於真係廢喎，講關於真係廢。咁講咩？就係尋日，其實如果大家你尋日睇新聞都知嘅，都 我反而喺網上冇乜人提嘅呢單新聞，即係唔係追到好大啦咁樣，即係你冇幾日前阿 Ray 咁大，咁咧就係講關於東區醫院咧設錯肺嘅事件嚟嘅，咁樣咁係咩嚟嘅咧？其實 咁啊，講緊東區醫院咧，就係誤將一個64歲嘅男病人咧，就切咗佢右邊肺嘅四分之切咗佢就 切咗佢右邊 肺嘅四分之一嘅肺部咁樣。 係。 系啦，咁而家讲紧咧，就系因为咧呢一个男病人咧，最初咧就医院东区医院啊，就怀疑佢肺部就有肿瘤，咁于是咧就抽取佢嗰个肺部嘅活组织做化验，咁化验结果咧就显示咧佢嗰肺部系有个恶性肿瘤嘅，咁于是咧佢之后就转介咗去玛丽医院就做手术，就切除咗咧佢右边下半部嘅肺叶，咁然之后咧就后来咧玛丽医院咧就去将佢切除咗嘅肺部做一个抽样，就抽。取个组织做化验，咁但系咧就发现咗咧系冇癌细胞嘅。 哦，切咗先验， 系啊，切咗先验啊， 切咗就冇验啦，即系费事难过啦，系咪先？ 验咪唔知冇晒 咯，咪算咯。嗱，你切咗，咁假设佢本唔系佢假设佢本身有癌咁，切咗冇咪冇咯。咁佢你本身都断错咗症咯，咁都冇，切咗冇，咁咪就好翻咯。咁切咗又好，你哋无啦啦验嚟做咩咧？唔系啊，验都唔好验切出嚟嗰嚿啊嘛。验剩低嗰四分三就冇癌，我谂佢有嘢，我谂佢即系又唔应该咁样话啲医生嘅，当然其实都系话佢啦。嗱，咁呢个犯咗个错误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咁点解佢无啦啦会去睇医生咧？就系因为其实都系个肺有唔舒服嘅。咁而家咧就捞乱咗咧，就佢本身系患咩病嘅咧？ 肺结核。 肺结核啊！ 肺结，你知唔知肺结核系咩噶？ 肺结核系即系个肺度一粒粒嘅嘢喺 度。后生仔真系唔明白，其实都唔系我年代嘅嘢嘅。肺结核咧，即系肺痨。肺痨系咩咧？肺痨就系如果你睇预残片，有理冇理咧，嗰一个男主角咳两根，跟系啦，就喺嗰张纸巾吐啲血出嚟，写个血字喺度嘅咧，咁就系嗰啲叫肺痨啦，咁样，咁即系 TB 病啦，就我哋叫，咁肺痨咧就通常如果你照 X 光咧，通常系集中咩位，你会见到一啲可能系阴影或者一啲位咧，就通常系近锁骨嘅位置咧，咁就系，因为咧我曾经照过 X 光片咧，就我验到咧系个肺片啊。即係嗰塊 X 光片咧係有事嘅，即係近鎖骨位置有事嘅咁樣。咁其後再照就冇嘢嘅咁懷疑係咩咧？懷疑我照 X 光嘅時候戴手錶，跟住冇人叫我除，我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咁我搞到我照多俾咗百幾蚊照多次咁樣。咁咧，咁而家就話原來其實佢係肺痨，不過咧就誤判咗，即係蔡東豪咗咧，佢係有肺癌嘅咁樣。嗱，肺癌就唔傳染嘅。肺痨咧就高度传染嘅，咁我而家就真系想怀疑，首先嘅就系咧，佢传染咗俾几多人咧？ 唔知道。 嗱，咁就呢个先系问题，我觉得呢个先拗教。你冇戴口罩周街走嗰排咁样吓，又冇食肺痨药啊咁样，咁系点咧？呢个反而系更加要关心嗰样嘢啦。咁啊肺叶切咗咁样，咁咁而家就话系究竟点解会断错正经？究竟系而家喺 check 嘅时候系边个步骤有问题咧？ 嗱，咁而家讲紧就系有机会啦，就系因为佢最初做初步嘅一个嘅 X 光嘅化验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嗰个嘅初步嗰个嘅嗰個結果係嗰即係去 見到 X 光片， 照 X 光片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個初步嗰個嘅 診斷 結果咧，其實都係會見到，即係無論係肺結核啦，或者係肺癌，都係會見到有一粒粒嘅陰影喺度嘅。 嗰種我照佢唔話我有癌，我都好錯嘅。 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就係搞錯咗，就有一個嘅偏差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 咁呢個唔可能噶嘛，因為係人有肺癌嘅話。咁你照都係有陰影，或者係有肺痨嘅話，你都係照有陰影㗎嘛，即係話醫生係知㗎嘛。係 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嘅出錯嘅地方啦，可能就咁第二個嘅原因就可能呢就係、是、當嗰個醫生去抽嗰個活組織做化驗嘅時候呢，就可能受到另外一個癌症病人嘅樣本做受到污染咁樣。咁因為呢佢喺同一時間即係即係同一日嘅時候咧，佢都係有做第二個嘅化驗嘅，咁就係幫一個真係有患癌嘅一個病人做一個化驗，咁就可能咧就因為嗰一個癌症病人嗰一個嘅化驗組織就係污染到呢一個肺結核嘅患者嘅化驗組織，咁所以咧就令到個化驗結果最後出到嚟咧，就變咗呢一個男病人咧就係有肺癌嘅。 咁而家另一個真正患咗肺癌嗰位病人，佢知道自己患咗癌未咧？呢個就仲驚。 呢、這個就仲驚。嗱，你喺五月嘅時分，邊個去東區醫院睇個醫生做個化驗，驗到個肺話你冇事嗰班？ 你自己諗下啦， 你自己諗下啦，你自己嚇睇下點算啊咁樣。咁但係唔知嘅，因為咧嗱，如果佢而家初步咁講，就係、是、嗰個 sample 就受到污染。咁、如果污染嘅話咧，就嗱，我常識咁樣睇啦，我唔識呢醫學嘢啦，就唔係交叉感染啦。即係話你唔係調亂咗樽啊嘛，即係唔係 Mr. Bean 嗰啲即係曾志偉啊嗰啲 唔係佢都有片啊嘛。有一啲報道都有講話有呢個可能性嘅啫， 有呢個可能性啦，即係話可能係交換咗樽，即係嗰個 label 啊、巴曲啊調轉咗，咁呢個就變咗係我頭先問嗰個問題啦。喂，咁邊個驗到肺癌嗰個食咗成個月肺癌藥，可能佢自己食，或者佢自己落去GOPD 即係去落門診食咁樣，你自己是打一樣，咁你食咗成個月，跟住先發覺原來係肺癌咁樣，咁嗱咁嗰個。仲大喎，嗰、那個情何以堪啊！之後嗰個話冇嘢嘅，你可以照跑馬拉松嘅，咁樣黐線啦，就死啦，就死啦！咁樣咁係咪咁樣咧？嗱，呢個就未知。咁佢而家初步咁講就可能咧，就係話假設即係日朗嘅 sample， 亞康嘅 sample 咁樣抽，咁就可能咧就喺抽 sample 時候咧就 high 到，咁咧就咁。但係點嗱？而家點樣知道係受感染咧？佢而家就係因為喺再而家佢再揾翻呢一個嘅樣本出嚟驗 DNA， 就發覺有兩個 DNA 係啦， 又係而家先驗喎，又係 又係出完事之後先驗咯， 係咯，又係 完咗事之後先驗。 點解你唔早即係咯？點解你唔早？嗱，當然佢點解佢唔早啲驗？有啲似咩咧？就有啲似濾水器唔濾完一樣，咁冇預你係咁蠢噶嘛，大佬咁冇嘢。跟住咁啦，好啦，咁你而家就會問點解喺咩情況之下會咁樣會感染咗第二個病人嘅肺組織嘅樣本咧？咁因為當然啦，呢一啲嘅容器可能係積氣噶啦，或者唔係積氣，你都獨立去處理噶啦。咁樣會唔會係同時間抽組織嗰個人係兩個肺一齊深入去探嘅咧？咁冇咁忙，我覺得忙都唔係咁啦。定係當佢抽完阿 A 嗰、那個肺癌嘅病人之後咧，成手血咁樣之後就走去挖開第二個肺攞，咁又唔應該係咁就得啦。即係以我認知，應該唔會係咁啦。咁所以佢好啦，佢就而家變咗感染嘅情況，即係嗰個 sample 遇到感染，跟住驗個組織就發覺哦，而家先知有兩個 DNA 喺度，咁啊發覺咧就切錯咗咁樣，又切得好快喎、切之前咧又冇再認真睇一次，又冇事喎、咁樣。 佢切之前就有睇嘅，但係就係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就是、因為肺癌同肺結核嗰個病徵個表徵就好相似， 但又唔對 DNA 啊，認真睇係咪啫？唔係啊，因為你用阿日朗講得啱㗎，因為肺結核咧就同肺癌咧兩嘢好相似嘅， 都係一粒粒。 咁佢搞清楚。 咁你做醫生你唔係睇日先知㗎嘛？即係除非嗰個新嘅病毒，或者係新嘅嘢，你唔知而家先知原來好相近。咁如夢初醒啦，切咗你個肺，真係唔好意思啦，咁樣咁我都仲得個知字啦。你明知嗰樣嘢係好事嘅，你係一個小學生，你小朋友寫字有兩個字個字形好似嘅咁樣，咁你梗係要揾一啲方法令自己唔好錯噶啦，咩橫出點算、冒中空啊嗰啲咁嘅死人說法咁樣，咁你都係好小心唔好寫錯，或者你以前做小朋友你寫個世界嘅字母 P 同 Q 好易錯，你都係你咪咁樣去糾正自己。咁你作為一個醫生，你明知呢兩種嘅病係好相近嘅，到你唔會再。即係你唔會再 check 嘅時候，只係話睇翻有即係你有癌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又疏忽咗啲咧咁樣？咁呢個就我會覺得奇怪啦。跟住好啦，完咗件事之後，你先驗翻，原來錯咗喎咁樣。嗱呢個有呢、這個我又唔知道醫生應該佢哋之後事後係點做嘅，因為我又係頭先講，你可能覺得好笑啦，就係、是、切咗個肺之後，嗱你諗下啦。切咗肺四分一，你驗嗰四分三定驗嗰四分一咧？係咪先？係咪先？我覺得嚇、我又覺得奇怪。嗱，假設人做嘢係爛嘅，係渣嘅，咁梗係驗仲 stick 喺個身度嗰嚿肺啦。即係你 睇仲有冇事咁樣？ 唔係咯，嗱。這個有衰的，即如果你切了四分一，切了出來拿著那四分一的肺啊，跟著驗完之後跟個病人說這塊原來沒事啊，咁又有乜位咧？咁如果调翻转唔系，个医生验翻个四分三，喺掹完身体嘅四分三验完， 冇事， 呢四分三冇癌细胞，咁大家相安无事咯、 好地地你又唔系、 验翻切出嚟嗰嚿原本攞去煲汤咁样出嚟， 冇事、 冇事、 咁点啊？咁点啊？我落环球贸易买翻胶水， 系 黐翻上去啦， 黐翻上，黐翻点啊？咁我揦住嗰嚿蛋啊蛋啊咁样啊，咁哦咁好啦，而家跟住咁啊，梗系出嚟解释啦，咁啊出嚟致歉啦，真系致歉，今次 say 咗 sorry 喎，咁样嗱，如果面对赔偿嘅话咧，系有得倾啦。嗱，而家病人嗰边就好似话 暂时未有行动， 暂时未有行动啦，可能因为可能始终佢冇你咁好气，真系冇你咁好气啊，咁样。咁跟住寻日可能较为大家引起轰动咧，就系负责嗰边嘅医院联网嗰边嘅解释啦，我哋听一听佢讲咩先。 正常情况仍然可以啊，继续去日常生活嘅吓，包括一啲嘅轻微嘅运动都冇问题，譬如行楼梯啊，或者做一啲缓步跑都冇问题嘅。咁當然啦，每個人都有差別嘅。咁但當然你問我話，佢可唔可以走去跑馬拉松啊，再做舉重啊？咁當然就唔得啦。 嗱，我回應咗 chat room 先。chat room 有人話：喂，你唔好口不擲言啦，無啦啦點會驗 DNA？ 啱啊，你講得啱，無啦啦係唔會驗 DNA 㗎。係 啊， 係啊。咁而家發覺出咗先驗啊嘛。個問題係，喂，咁我之後係咪喂等於我唔會驗完㗎嘛 ？OK， 驗水。 嗯， 是一样的，你是讲得啱的，这位听众你是讲得啱的，无啦啦是不会验的，无啦啦是不会验的，喂，因为你怎会预咗我手上拿个 sample 会受感染的啫。你因为我知道，喂，你大家都知道，你大家都验过血啊，你捐过血，你见到他手上做嗰个程序是多么严谨，其实是严谨的，我想讲是好多步骤嘅，所以你喂咁大个医学嘅，即系一嚟卫生嘅问题啦，二嚟系睇有冇睇清睇错嘅问题啦，系一定系好多个步骤。喂，点会预你有一个会两个病人或者唔同嘅病组病人嘅一啲里边嘅嘢咧，里边嘅嘢会互相感染到对方嘅 sample？ 你就系因为冇唔会预呢样嘢发生，你唔会话喺你会即系你唔会话抽出个组织出嚟，唔得我再 check 下有冇错先。咁你照计就唔会咁样做嘅。哦，但系就的确咁样有咁嘅出错啦。其实呢样嘢冇嘢，呢单新闻出咗嚟，其实你话你 base on 呢一件事嚟讲，头先听嗰个系 嗰个咧系叫做佢叫做港岛东啊医院联网总监啊刘楚超。 是啦，咁样咁佢有个解释啦，当然呢个解释大家如果就咁抽起呢一样嘅听，你就觉得好凉薄啦，就话切咗你个肺，跟住你而家话冇嘢嘅，你唔系食烟啊，你唔系跑马拉松，你唔系举重，咁就冇事嘅，咁样咁嗱，我又觉得有时即系你当然话，哇，你咁讲嘢都得嘅，即系你咁离谱啊，你而家切咗人个肺，你话咁话佢冇事啊，咁样，唉，你又可以叫佢点讲咧？有时我又觉得 都算几坦白噶啦， 不幸中嘅大幸咁样同佢讲。 咁又真係有啲凉薄，即係话咁你又未死咁样，咁你又未死，即係佢只係话返俾你听，有时做医生嘅或者一个好理性嘅处理就係话臨衰咗臨衰，我而家话返俾你听，你有啲嘢就唔做得，有啲嘢就都係咁样话返俾你听，医生就係咁样面对观众㗎啦，面对群众啦，但当然喺公关嗰方面我觉得做得唔係好好啦，但你走出嚟大家就震怒啦，觉得喂切就你切嘅，跟住切完之后你而家就话波听冇事，咁喂，但問題係，甚至亦都之後 TVB 亦都有訪問其他醫生啦。我哋係咪冇攞嗰條片㗎？冇攞，唔好攞咗 TVB 咁就算啦。即係佢又有講到其實切咗四分一個肺咧，影響都唔大嘅，冇咩事。喂，唔係冇影響就俾你切得㗎嘛？那個問題係，如果係就切得就你唔使道歉啦，你剪我指甲都冇嘢㗎，但我唔會俾你剪㗎嘛，係咪先？你剪我，你掹我鼻毛都冇嘢㗎。咁 同我剃光頭都得 㗎。唔好講埋你咁嘅嘢啦。咁唔係就可以咁樣做㗎嘛？喂，首先我明白，即係譬如頭先嗰個美醫生話死啦。 嗰一個係 劉楚超啊，急劉醫生，佢會走出嚟咁樣講我都明係咁唔切都切咗啦，咁就可以點？我覺得公安手段可以做得利落啲啦，做得好啲啦，咁樣咁但係你又要但你作為其他即係。你要去講呢件事嘅時候，我覺得又唔應該咁樣走去淡化一件事。其實冇乜嘢嘅啫，其實冇事嘅，即係唔好咁藍絲帶啦，做人即係 冇，即系你唔好从嗰个后果去判断翻 做都做咗咯。 你本身做呢件事本身嗰、那个intention 啦、啊，或者你本身做嗰个行动或者嗰啲步骤有冇错？你唔可以从个结果去解释翻个源头系点噶嘛？ 嗯、 即系有衰嘢，虽然有件事唔衰都衰咗，想要做好件事就算啦。咁件事真系衰咗嘛？咁亦都无谓。好啦，六十几岁人，咁你话老啊，唔系老啦，到喺今时今日嗰个年代比较。咁都開咗一刀啊，亦都少咗一忽啊，咁亦都個肺又唔可以重生啊，亦都係受咗個傷害啊。而另一樣嘢係咩呢？咁今日大部分嘅報章所講嘅係嗱，當然醫院會話呢個個別事件啦、 嗯， 但係今日你知啦，報紙嘅嘢嗱，大家都聽大亨所講，梗係做得深入啲嘅報導啦。一、嗯、深入啲就揾啊，究竟近年有幾多醫院嘅事故？哇，嗰、那個表啊，嗰、那個表長到文匯大公有噶嘛？跟住都有講有，即係淨係數近十年八年都好多單啊。又話可能係切錯咗卵巢啊，驗錯咗係咪乳癌啊？仲、 嗯 有係可能。之前唔知嗰、那個唔嗰、那個唔係咯，譬如做膝頭嘅手術就開左膝就開錯右膝啊，定係呢個調轉應該開右膝開錯左膝，最尾就兩個膝頭都有事啊。跟住有啲人就攞嚟嗱笑話嚟，講明係笑，有人講笑話就明明要做左邊膝頭哥嘅手術，跟住就問你 step right， 跟住 right 咁樣，跟住轉右邊。嗱笑話，我今日睇報紙唔知邊個社評咁樣講個笑話，我今日鬧好似東方定係太陽咁樣講啦。跟住係啦，阿康揾到啊零。08年數到14年有幾多單啊？ 1、2、3、4、5、6、7、8單。 八單係。 6年有八單咁樣。唔大都唔攞出嚟啦，亦都坦白咁講啦。咁亦都係密啦。在我有個諗法係咩呢咁樣。你話係咪會去到大亨成日所講話啲人做嘢好瀨啡呀好 hea 呀、啊、我唔認同嘅。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即係或者醫療事故上面我唔覺得係咁嘅。因為你點講都好啦，始終係人命啦，係健康啦，亦都係嗰、那個專業訓練就係對於呢啲事照計係一定係好緊張啦。其實主要就係訓練呢樣嘢，即係點解你咁，即係點解佢哋咁高人工，就係佢哋容許出錯嘅地方好少啊嘛。所以佢值呢個錢啊，呢個專業喺呢一度啊。但係另一樣嘢，我覺得我睇到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其實我會普遍會感覺啦嚇，因為我都認識好多呢方面嘅從業人員啦。對於癌症係睇低咗嘅開始，因為太多啦、因為太多個個都 CA， 多到係變咗好習以為常嘅事啦，唔感覺到係好要更加嚴謹嘅處理。我唔係話佢唔嚴謹啊咁樣嚇，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你話係咪呢班人做嘢好瀨啡啊，好 hea 啊，好垃圾啊，好求其啊，所以引致到咁嘅結果啊！我覺得唔可以咁樣歸咎嘅。但我好似突然間為佢講説話，其實好衰。我咁樣講，我自己估或者我推斷係其實真係太忙咯。其實真係太多嘢做咯。而家嗰個醫療嘅壓力係大得好恐怖，嗰、那個公共醫療壓力係 即係你行啲睇醫生都要等4-5個鐘頭，甚至乎係9個鐘頭、10個鐘頭。 任何係因為譬如我哋自己即係同啲醫生傾偈啊，你話開會啊咁樣，跟住我哋就去啊呢個 patient 咧就排咗做一個做唔知做某種 checking 啊，唔知關於即係一啲檢驗啊、復診啊嗰啲排幾時啊？九月啊咁樣，原來下年啊九月啊， 咪算快咯。 係啊，嗱當然係咩科啦，都係咩， 好多等到死都 唔係啊，係心臟科都排過一年啦、啊。係啊，跟住一啲骨科嘅手術啊，嗰啲可能係半年9個月啊。精神科更加離譜啊，可能係講2、3年啊。跟住有冇啲等快啲㗎？有急症室咯，9個鐘，快好多咁樣，一日都唔使咁樣。係而家個壓力好大啦，亦呢、這個源自人口嘅膨脹啦。源自因為其實近十幾年好多新市鎮嘅出現，但係你冇足夠的相關配套啦，譬如其實最多人救病就是天水圍啦。天水圍成為了自己的一個社區，多了40-50萬人，但是沒有一個新的醫院 去承擔係啦，去 support 呢一個區，跟住就譬如呢一個天水圍區、新界北區呢個地方，咁就分流咗去屯門醫院同埋有小部分去博愛醫院。屯門醫院就成為咗戰地醫院啦，即刻你冇辦法㗎，你嗰個區老人家啦，同埋小朋友都多啦，咁你有理冇理就，如果一有事用去屯門醫院，跟住成為一個好大嘅負擔壓力喺嗰邊啦。另一邊就係東涌啦。 嗯， 東涌話大嶼山北嗰個醫院啦，而家就叫做成立咗啦，但好多嘢嘅配套好似都未齊啦，亦都形成咗壓力啦。跟住仲有隻，如果你話去翻市區舊區就是、聯合醫院啦，因為人口老化嘅人口多嘅關係啦，成個觀塘啦，亦都係影響好大啦。我會覺得係因為真係太忙咯，即係公共醫療嗰個嘅設施真係完全唔夠咯，係已經超越咗 margin 個位嘅啦，我覺得已經係大家已經係做到冇停手嗰個地步啦。跟住亦都變相就有啲可能去咗私家睇，但唔係個個睇到私家喎，睇私家係好乸貴喎。 幾千蚊啊！行下 地，你哋有冇唔係梗係唔係睇樓下私家診所啦？你哋有冇試過去私家醫院啊？ 冇 嘅，牙生仔 啦， 牙醫試過咯， 牙醫淡仔有，但你係咪有保險嗰啲嚟啊？你 好似有咁，但係都要俾咗錢先噶嘛。 咁當然啦，因為譬如我識啲朋友，佢有去私家醫院咁，當然有保險 cam 一件事啦。我試過就係、是我臨時臨急要去睇醫生，四周圍冇醫生，我去咗浸會睇，跟住診症費250蚊，我冇佢啊俾啦，咁樣佢300蚊都俾啦，埋單1000幾蚊。 即系咁啲药啊， 系咩事啊？ 药同打针未计，我喉咙有事，有啲感染嗰啲咁嘅嘢，跟住痛到唔得，一定要即刻睇啦。咁样咁啊流嘢咁样，咁啊真系睇，最屘千几蚊埋单，肉都痛埋，喉咙就唔痛啦，肉都痛埋。系，但系又咁讲，即系可能你大家去睇政府医院啊，睇政府医生多咧，咁啊觉得好似即系嗰个。禮貌又唔同啲嘅喎，睇私家個服務 係 啊，係啊，我講過一次，我做節目講過，不過已經係年幾兩年前講嘅。咁咧就我嗰次睇即嗰次啦，咁我去浸會睇私家醫生啦。一入到去個氣氛咧，我覺得佢係呃你嘅，成個氣氛係點解你咁好人嘅呢份人？ 係 啊， 咁氹我又要做呢個， 嗰個醫生嚟嘅喎，即嗱當然你有階級之分啦，嗰個醫生嚟嘅，陳生坐低啊，點樣咧？唔紧要嘅，嗱，慢慢嚟，我哋睇好啲先。跟住咁样讲完啦，跟住话开翻啲药俾你，嗱，冇乜事嘅，唔使太过担心。嗱，一阵间出去攞药，打翻支针，护士会同你打翻支针，冇事嘅。嗱，不过最紧要咧，10日之后咧，一定要嚟复诊，俾啲信心自己，记得嚟复诊。 真 系 好犀利啊！ 你咪睇，你咪睇咗心理，你咪睇咗心理医生啊？ 手势 唔系，系真嘅。十日之后要见到你噶咯，咁样即 系成即系睇咗心理医生， 成个林海峰卖广告嗰啲样咁样。我系冇夸张嘅，我当时嗰个心咧，因为阿卡陪我一齐睇，我心想。你係咪呃我㗎？我唔理，我都唔使。係 咪演員嚟啊？ 唔使先，又呃我1000幾蚊，唔使啩？咁樣最屘我冇去睇啦，係真係咁樣。即係跟住早幾年，我媽就因為即係佢 cam 到保險，做啲小手術啊嗰啲咁嘅，又去私家，又係嚇親佢嗰啲禮貌，又係咁好人嘅。即係嗰個差距又好大。而家去到公立醫院，哇，逼到爆曬。唔係唔想對你好，而係都冇辦法啦，已經係去到戰地咁，成個大部分醫院都去到咁嘅地步。私家醫院就梗係禮貌周周啦，咁樣嚇，錢啊，工作壓力啊，你都好啲，咁人嘅禮貌就會好啲啦，呢個又冇辦法，所以其實即係我想講話，你當然呢個你佢哋話一個個別事件 ，anyway 啦，你點樣評論都好啦，呢個係一個錯失啦，一個嚴重嘅錯誤啦，亦都傷害到一個病人啦，另一樣嘢其實大家會攞出嚟做新聞睇，係因為其實係傷害咗市民對於公共醫療嘅信心啊嘛。即係當你醫生話俾你聽係咩病嘅時候，你仲要花一個時間去精神去諗，喂死咗佢有冇 搞錯 症？喂，以前嗱好坦白講，以前我都會諗呢個醫生勸我唔使做手術，或者覺得我唔使做某啲，覺得你係咪慳啊？即係你係咪懶啊？有啲嘢唔想做啊，唔想排期啊嗰啲。而家都唔只要諗呢啲啦，而家就係你斷咗我咩症之後，我都要仲要諗。是不是真的咁噶？系有冇错噶？有冇错 DNA？ 喂，你会预错 sample， 我觉得系唔可能发生噶啦。即系你要令到市民有多一种咁嘅忧虑。其实嗰个问题唔系净系话嗰个病有冇切到嗰样嘢，而系你带出嚟嗰、那个 成个诚信嘅问题。 唔系诚信，唔系 佢冲晒上啦， 太。唔係講成，我頭先就正正唔係想講，唔好咁樣講先。我先好 好善良咁樣覺得嚇、大家都唔係咁樣，不過係係因為工作壓力好好多啦。但係你都唔好講佢哋，唔係話佢哋冇，唔係話佢哋有誠信同有操守，但我都唔係話佢冇啊，我撇開呢樣嘢先，我撇開呢樣嘢，而係、okay. 而係話你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加埋之前有咁多類似咁嘅事，加上大家都有睇公立醫院嘅經驗，跟住你會帶嚟，我又唔好講恐慌，你會帶嚟大家一個好大嘅質疑，就係每一次睇醫生，我冇辦法去信呢一個嘅專業帶嚟我嘅嘢、其實以前都會有好多，就是、我睇完政府，我睇一睇私家，可能我要攞多個 consult 去確保啊，我之後去、之後我接受嗰個醫療嘅計劃係點，醫療嗰個方案係點咁樣，咁呢、這個就以前啦，即係而家都會咁樣做啦。而家係直情係連嗰個信任度都降低。呢、這個就我之前講過、就是，就係喂你成個嘅政府系統、政府體系，你做得好唔好？你對於我生活包得妥唔妥貼？係影響我生活成本噶嘛、如果你所有嘢喂你教育又做得好唔使，因為而家前排咪講 homeschool 嘅咁樣，你又減低到我嘅生活，即係我又可以慳翻教育，你又做得好，醫療做得好，房屋我又唔使驗水，我淨慳翻啲時間走去炒下股，咁咪幾開心咯？或者慳翻呢啲時間，我走去揸兩轉 Uber 咪好咯？跟住你話有冇咁誇張啊？你自己諗下，你得閒就走去驗水，為自己仔女籌謀啲書簿費，籌謀學費，籌謀邊間好啲，又話教唔教普通話，升唔升旗，排幼稚園。我當排幼稚園係大家自己攞嚟啦，因為你話唔係，你照計可以唔使排。咁你淨係籌謀佢裏面嗰啲教學嗰啲嘢，跟住我而家連睇醫生，可能我爸我媽睇醫生，睇完咗啲方片，我都仲要睇信唔信，揾、多個私家睇多次 ，consult 多次，跟住呢啲種種時間加埋已經夠我做好多嘢啦，我揸好多轉 Uber 啦，已經咁樣。呢、這個就係你不斷個生活成本提高，對於香港嘅生活質素越嚟越低嗰、那個最大嘅問題嘛，即係呢件事。帶嚟就係令到我嗰個其實生活我忙咗好多，無端端我忙咗，你一見到呢件事，你就會帶嚟憂慮啦。跟住如果你又係一班，當然啦，你話我又冇俾佢設嗰個費，我唔係嗰時。但係你諗下，你究竟喺三個月之前，你有冇去過東區醫院驗過費先？有冇話俾你聽，你係冇費勞，但係你而家仲 cut 緊先？嗱，你而家諗一諗呢樣嘢。好，咁我哋休息一陣，你而家摸一摸個費。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第二樣。